400606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杀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菜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长茂这个败也有假意，马往前面败，他眼往后边盯，他一看，王振云追上来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见长茂嗨，他把大槊交到左手，腾出右手的，在兜子里头一划的，把龟背五爪金龙爪拽出来，对准王乃云的脑袋，你这家伙哗的，呦这一声，大飞抓就出了手了。王乃云没做准备，他认为长茂是真败的，听脑袋顶上哗楞一响，他一抬头，哟，我上当了。王乃云呐，武功是真高，要不就躲不开了。他把脑袋一拨了，肩膀没躲开，被龟背五爪金龙抓，正抓到左肩头上，咔哧这一下。正抓在肩头上，长茂一看抓住了，往怀里一蹬，你给我趴下吧你！王乃云能趴下吗？他使了个千斤坠，往后一坠，两方面一抻，这劲儿咔嚓，连肩头的衣服，连皮带肉，这一下就给裸下去了。王乃云活到70多岁，还没吃过这个亏，疼痛难忍，哎呀，身子一摘为一捂伤口，顺着手压缝鲜血淌下来。长茂把抓蹬回来还有点后悔，没抓准的，你这倒霉不，来来来，再重来。这回王乃云可真急了，当着两国的军队，这不是当众丢丑吗？老头子不顾疼痛，摆起来紫电青霜剑，跟长茂玩了命了。这回长茂可实在招架不住了，哎呀，长茂一看这不要归位吗？这可怎么办？正在这紧急关头，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，老侠客，你这是何苦，还不住手，某家到了。这一嗓子十分清脆，王乃云打电不抽身跳出圈外，手中亚剑，什么人？长茂呢也拨过马去，把大槊往肩头上一扛，这谁？这是众人闪目观瞧。这时候由打外面走进一人，再看这个人 身高9尺挂0，宽肩膀，长得是肩宽背厚，往脸上一看，红扑扑的面孔，两道花白的眼眉，一把大胡须飘洒于前心，这肚子还不太小，多少有点草包肚子往前鼓鼓着，头上戴着绛紫色扎巾，身穿绛紫色箭袖，腰杀五色丝鸾状带，东单滚裤，抓地虎的快靴，英雄长甩下来在后头背着，斜背百宝囊，腰中挂了一口红毛宝刀。长帽一看呢，认识，哎呀，老人家您是来的正好，快救帽太爷。来的这人是谁？正是千里追风侠狄衡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长茂领着人到瓜州救常遇春，瓜州城前一场大战，那段书叫长茂大战胡金銮。正好千里追风侠狄衡赶到了，给他们双方解围，又从中为媒，把胡金銮许配胡德济。打那以后他们就交上朋友了。长茂一看，这狄老侠个从哪儿来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他知道狄衡有能耐。那么狄衡从哪儿来呢？这个人不当官，一身清闲自在，家里住的湖广武昌府，专门到寺外游逛，管世上的路见不平。这次他想自个儿的徒弟胡金銮，打算到这儿看一看，没想走到牛塘峪，正好遇上战场，登高一望，打得怎么这么激烈，这是谁跟谁打呀？后来找个人家打听，这才知道朱元璋被困牛塘峪，前面的军队是苏州王张士诚的，这面呢是朱元璋的援兵。哦，老英雄一想，我徒弟胡金銮在不在这儿，打算看一看，这才迈步来到里边，跟朱元璋手下的军兵一说，有的人认识，把道路闪开，狄衡到了里面，正遇上王乃云大战长茂。狄老侠不看则可，看罢多时心中不悦，暗自埋怨王乃云，你是什么身份，你有多大的本领，你怎么跟小孩一样，哎，今天我赶上了，焉有不管之理，故此大喊一声，先让他们别打，老侠客这才来到面前，让长帽闪到对后，然后迈步到了王乃云面前，一抱拳，老哥哥一向可好，俺狄衡有礼了。好，王乃云一看是狄衡，心里头就明白了九成，他知道狄衡是向着朱元璋那头的，不过呢自己有容人之量，又是侠客的身份，不便马上翻脸，单手擎剑一理胡须，贤弟你这是从哪儿来。老哥哥你怎么还问这话呀？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现在在苏州王驾前当的是丞相，我是个草民呐，闷在高山看虎斗，趴在桥头看水流，与世无争。这次我来是看我徒弟来的，无意之中 遇上你们双方征战。老哥哥，您呐，算了，您看看多大的岁数了，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？刚才跟您伸手那个人，我知道，常与春之子叫常闹，他再有能耐，他是孩子。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撑开船，看在小弟的份上，高个手把他饶了就得了。狄老侠客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这叫各为其主。苏州王张士诚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吃人家的俸禄，我就得给人家办事儿。现在咱们不是私事，这是两国的大事，他们要救朱元璋，我们不让救，所以我们才在这凶杀恶战。老侠客，你既然说了你与世无争，你就在旁边看热闹，等我杀退朱元璋的人马，把长帽的脑袋摘下来，然后有话咱们再讲。老哥哥，您喝酒了吗？哎，您怎么说糊涂的话呀？那么我赶不上，我就不管了。既然赶上了，眼有看着你杀孩子的道理呀。老哥哥，拉倒吧！啊，你我老弟老兄的，有话咱到一旁去说。最好他们两国的事情咱们少干呀。狄恒，你没听明白，我吃的是苏州王的俸禄，当的是丞相，怎么与我无关系呢？你是不是有意在此阻拦？狄恒说，你要这么说呀，我还真有意。跟你这么讲吧，那胡金兰那是我徒弟，胡德济是我徒弟的女婿，你说我能不向着他们吗？再者说长茂他属一个晚生下辈，你何必这么认真？哦，你吃了亏了，肩头上受了伤了，你就不答应，张口要他的命，闭口不能饶他，未免显得心胸狭窄呀。今天如果不看在我狄恒的份上，老哥哥非要一意孤行，那个讲不了说不起啊，说不起你怎么的，我那狄恒也是个火性人，再看那硬崩黄嘎崩嚓啦，把红毛宝刀拽出来，两军阵前就打了一道立闪，老英雄把宝刀托在掌中，老哥哥，实在不行，我可要得罪了。俩老头来了劲儿，把长帽乐的在马上直蹦。对对对，我说您把那刀磨快点，给这姓王的来一下。这老家才崩东西了才。他说的这狄恒，你看这孩子有多坏呀、啊！哎呀，我要不来，你这命都没了。又气又好笑，刚要动手，王爱女眼睛一转，想起件事儿，等一等，我狄老侠客，咱们两个人几十年的交情没红过脸。今天各为其主，咱们可要伸手，未动手以前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，老哥哥有话请讲。你来看我们这方面，金坦无敌将吕据让长茂他们给抓住了，长茂那边的人金锤殿下朱母英还有那几个小孩让我们给抓住了，能不能先来个走马换将，把人咱们互相换回来，然后你我再动手分高低论上下。狄恒一听，好啊， 转回身来跟长茂商议，哎呀，这个太好了，要不你那小磕巴嘴就全归位了，换换换可有一样啊，我们这一个换了一大堆，要一个换一个我可不答应。最后双方达成协议，吕据一个人把朱母英一大堆全换回来，换完了两方面都没有牵挂的。狄恒锦大带晃红毛宝刀大战王迈云，和这俩老头打这个好看，50余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。正打着呢，突然间就听东西南北各方向这个炮震天动地，三军呐喊，传啊杀呀，咚哒哒哒哒。长茂一听这怎么回事，哪来的军队，掌声一看旗号放心了，都是朱元璋的援兵啊。在正东面来的是宝枪大将张兴祖、严甲太岁张九成、花云龙、花云虎、中军官梁云，后边还跟着铁枪大将赵玉，各同本部人马从正东杀来。在正西来的人更厉害了，飞刀大将焦廷、绿袍国公项文忠、小矬子徐芳、王仁、王毅，所有众人也杀到了。这本部人马都不下几万人了。这一次大会战展开了，在牛塘峪前边就打成了人疙瘩。宁波彪一看，冒了，往前冲吧！现在不是单对单、各对各的时候。长茂点了点头，把禹王神槊一晃，来呀，给我冲！三方面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扑苏州吴王张士诚的连营。那张士诚哪招架得住啊？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混战，战况是空前惨烈，硝烟弥漫，当兵的把嗓子都喊哑了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今儿就算玩了命。啊呀，什么声都有了。咱不说别人，单说巴比伦斩宁波彪，率领众位小英雄一鼓作气就闯到牛塘峪的山口。这军队正往里头冲呢，想杀进去把朱元璋救出来，没想到山头上有张士诚的大炮，人家的大炮就开了火，咚咚咚咚，哒哒哒哒哒哒，神仙难躲一溜烟呐！就这一顿炮，民兵损伤了无数，连冲了几次。冲不过去，把长茂急的，这怎么办？打算硬拼，白白送死。你跟大炮，你能顶得住吗？后来宁爷眼睛一转，有了主意了。猫，别着急，我看先占领炮台，而后再往里冲。哎，对，那谁能冲到炮台上头？你看谁合适？哎，我瞅瞅啊，牛呢？一点手，他把野人熊胡强叫过来。野小子，爬山越岭你最有能耐，看见没？你领着500人从左边那山石拉子爬上去，把顶上苏州的军队赶跑，大炮全给我毁了，听没？长茂一转身看着小矬子徐芳， 哎，小哥，我说你也帮帮忙，领着一支人马从右面爬上去，占领炮台不得有。 遵令。 两方面的人奉命下去了，咱书不可重叙，时间不大就爬到山峰之上。苏州兵啊，做梦也没想到人家爬上来了，正往下放炮呢，突然发现左右两翼有明军出现，当时就乱套了，可了不得，朱元璋的人上来了。未等大伙闹明白，小矬子徐芳晃了一对冰铁鸳鸯棒，野人熊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，绕绕绕，噼啪噼啪，哎呦哎呦，噼啪噼啪，这一顿打，赶散苏州的军兵，占领了炮台。小矬子徐芳对下面就喊：“ 进来吧，没事了，快往里冲！” 宁伯彪一听高兴，把大枪往空中一举，杀！杀呀！明军就闯进牛塘峪，长茂比别人都快，一马当先。他到了牛塘峪里头，闪目往四外看，爹呀，爹，你饿死没饿死？你还活着没活着？十五里地左右，他发现对面有连营，也发现巡逻的哨兵了，看服装是自己人。哎，我说皇上在这没？这里面正是朱元璋被困的营地呀。现在朱元璋惨透了，当兵的有两三万人全都死于饥饿之中，山里头严重缺水，有好些人活活的渴死了。就是朱元璋这些开国的老将，各位王爷主要的将领都没死，别看没死，三天没吃东西，把朱元璋饿的是细脖大脑袋，心里说完了，看来我们在牛塘峪里头全军覆没了，王二哥胡大海这兵搬到哪儿去了？元帅徐达也无精打采，这叫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有天大能耐不吃饭也玩不转。可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到里边送信儿，说牛塘峪的外头开了窝了，跟天翻地覆一般，可能是援兵杀来了。朱元璋精神一振，命人到外头巡逻，看看是不是有这么回事。巡逻兵刚出来，正好遇上长茂，把兵丁乐得眼泪都下来了。主公，咱有救了，援兵来了，是吧？哎，你说怪不？别看三天没吃饭，一听这个消息，精神头都来了。大家互相搀扶，迈步来到营门，长茂这马就来到了。人家甩邓立安跳下坐骑，把禹王大硕挂好了。长茂一看，爹也没死，皇上也安全无恙，这才放了心，撩衣服跪倒在地：“主公在上，臣救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”各位，大家都听好啊！叔叔大爷，我磕头喽！长茂磕完了头，他引出一段大闹苏州城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